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73集。不仅仅是他们，对面的四个人中有三个人也看着金色星星吞了口口水，只有黑衣男人表情平静，没有任何反应。发现唐沫在看他，他也看向唐沫。唐沫和黑衣男人对视了一眼，匹诺曹说， 放心吧孩子们，这可是圣诞老人给你们的平安夜惊喜，只要你们安安稳稳地按照游戏规则来，谁都不会出事，哪怕就是不按照游戏规则来也不会出事啊。 女高中生说。 什么意思？ 匹诺曹高兴地说。 在诚实卡牌游戏里，无论是我还是对手都不会知道你拿出的是什么牌，两队拿出的卡牌一样，那么这两张卡牌就会同时作废，两队拿出的卡牌不一样就会触发决斗场。不过放心吧，平安夜怎么会出现吃人的怪物呢？决斗场只是让你们两队里代表该卡牌的人进行决斗，赢的那一方可以继续待在场上，输的那一方将会离开这里，进入下一个有趣的游戏。 女高中生想到。 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两边出的卡牌不一样，那么就同时被认定为不诚实，我们两队将会有两个人进行决斗，赢的人留在这里，输的人去下一个游戏。这听起来好像根本不算是惩罚吧？ 匹诺曹眨了眨那小小的眼睛。 下一个游戏就和圣诞老人没有关系了，可没有和平通关的方法哟。 女高中生脸色一白，这才明白过来。在这个诚实卡牌游戏里，他们八个人都可以活下来，只要他们齐心协力地出一样的牌，四局之后这八张牌就会全部作废，他们八个人离开副本什么都得不到。但如果其中一方赢得了这场游戏，用奴隶牌杀了对方的国王或者王后牌，再杀了对面的奴隶牌，那他们接下来只要一直出国王或者王后牌，就能把对面所有的牌全部杀掉，获得游戏的胜利。和平结束游戏，双方都没有奖励，一方赢得游戏，四个人都可以得到国王的金币。而国王的金币，那是弃权一场黑塔游戏的机会。半个月前，唐沫在面对这枚金币时都差点失态，而现在， 我有一个问题。 低沉的声音响起，唐沫看向说话的黑衣男人，黑衣男人的目光在唐沫四人身上扫了一眼，最后在唐沫的身上停留了片刻，再看向匹诺曹，说： 如果一方获胜，输的一方会怎么样？ 匹诺曹说： 都说了，这场游戏不会杀人，输的那一方当然会进入到下一个游戏咯。至于他们在下一个游戏里能不能活下来， 匹诺曹嘿嘿一笑。 可爱善良的匹诺曹又怎么会知道呢？ biu， 匹诺曹的鼻子一下子变长，他赶紧说： 是是是，我又丑陋又恶毒，一点都不善良可爱。 鼻子恢复正常。这时，一道清脆的童声在场的八个玩家的脑海里响起。 叮咚，平安夜惊喜副本，匹诺曹的诚实卡牌游戏正式开始。游戏规则：第一，每队各有四张卡牌，分别为奴隶牌、骑士牌、大臣牌和国王王后牌。第二，国王王后牌克制大臣牌和骑士牌，大臣牌克制骑士牌和奴隶牌，骑士牌克制奴隶牌， 奴隶牌克制国王王后牌。第三，地底人王国默认的出牌顺序，奴隶、骑士、大臣、国王、王后。第四，双方牌型不一致时，被克制的卡牌当场作废，同时触发决斗场效果，由当场代表该卡牌的玩家进行1v1决斗，胜利者留在场上，失败者进入攻塔游戏普通模式。第五，出牌时以卡牌背面示人，对方玩家不可看到己方卡牌内容，匹诺曹不知道双方卡牌内容。第六，每局出牌前，每位玩家代表的卡牌将发生变化，变化方式随机。第七，一张卡牌都没有的队伍视为失败。第八，王后牌所在的一方触发回家跪搓衣板效果，拥有全场唯一一次的提问权，可以选择任意时间向国王牌所在的一方提出一个问题，该问题不可和卡牌内容有关，被提问者只可回答是与不是，说谎即视为游戏失败，提问方获得胜利。匹诺曹最讨厌诚实的人类，他宁愿把国王的金币送给四个该死的骗子，也不肯让诚实的人类安全离开副本。 所以你们现在都知道游戏规则了。 匹诺曹抱着金色星星阴险地笑了起来，当发现大家都在看向他，他立刻眨了眨眼睛，做出一副纯善天真的表情，高兴地拍拍手。 那我们就开始游戏吧。 匹诺曹一脚跺向大地，一堵白色的墙从空中轰隆隆地降了下来，刚才就是这堵墙将两队人分隔开来，现在他又缓缓地降落。匹诺曹说， 知道你们都要讨论接下来要出的牌，所以只要这堵墙降落下来，你们两边都无法再看见对面的人，也不会听到他们的声音，只有我能看到你们，听到你们说的话，当然我不会给你们任何提示。 说到这儿，匹诺曹突然顿住，他捂着嘴诧异地说， 咦，我刚才在说什么？你们为什么需要讨论？难道你们接下来要出的牌不都是奴隶牌吗？ 白色的墙轰隆一声彻底落了下来，匹诺曹坐在墙上，他转头看向唐默这一侧，再转头看向另一侧。匹诺曹伸了个懒腰，舒舒服服地抱着金色星星躺在墙上，他开开心心地说， 啊，这可真是八个诚实可爱的好孩子呀。 这堵白色的墙有3米多高，将两队玩家隔绝在两侧。唐默抬起头，只见匹诺曹懒洋洋地躺在墙上，哼着他那首走调的圣诞快乐歌。唐默凝神仔细听了一会儿，不是听匹诺曹难听的歌，而是听对面的声音。十分奇怪，这堵墙并没有把两边的空间完全封死，但唐默已经听不到对面队伍的一点声音。白墙落下，听不见声音，看不见人。确定对面真的无法听到自己这边的声音后，唐默转头看向自己的三个同伴。女高中生试探着伸出手，摸了摸格子的边缘，惊讶地说， 不见了，我可以走出格子了。 四个人全部试了一下，四个格子连成一条线，原本每个人都被限制在自己的格子里，无法往外走出一步，但白墙落下来后，四个格子中间的三堵无形的墙壁消失，唐默也还是无法走出格子区域，但是他可以在四个格子里自由走动。四个人站到格子中间，互相看着对方。年轻男人先说， 那这样，接下来也是队友了，我们先互相认识一下，我叫赵文斌，地球上线前是个初中老师。 其他两人显然也早有自我介绍的经验，女高中生完全没有暴露身份。 你们叫我小鹿就好。 中年男人也说，以前人家都叫我强哥。轮到唐墨，我姓墨。年轻男人点点头，他看向自己这边的四张牌说，你们也听到了，我们这个游戏首先肯定不能按那个所谓的先出奴隶的规矩走。他这句话出口，没有一个人反对，连唐墨都淡定地听他继续说，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囚徒困境类型的博弈论游戏，你们或许没有听说过这个理论，没关系，这和要我们玩的卡牌游戏一样，虽然连黑塔都说了，地底人王国正确的出牌规则是奴隶、骑士、大臣和国王，但你们觉得我们能出奴隶吗？女高中生想都没想， 他们不可能出奴隶的，要是我们出奴隶，他们肯定会出其他卡牌压制我们，把我们淘汰掉。 中年男人也说，出奴隶就是傻子，绝对不能出，要是我们的奴隶牌没有了，底下就没有办法对付他们的国王牌了，我们几乎输定了。唐默在旁边安静地听着，没有发表言论。赵文斌看了唐默一眼，似乎觉得他是个无关紧要的普通人，又继续对另外两个队友说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确定的是，除去奴隶牌，我们这一局要出什么？三个人都陷入了沉思。唐默转过头，目光凝视在王后牌上。唐默定定地看着卡牌上卷长发的王冠女人，眉头渐渐锁紧。这时赵文斌说，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，那我就先说了，我觉得我们这轮该出大臣牌。中年男人问道，为什么？很简单，首先我们不出奴隶牌是因为害怕第一局就被对面克制死，奴隶牌可以被大臣牌、骑士牌克制，对面有二分之一的几率能让我们的奴隶牌作废，只要不是傻子，任何一个队伍在第一轮出牌里都不会出奴隶牌。赵文斌分析道，其次我们两边最不可能出的是国王牌和王后牌。这个很好理解，女高中生说， 对，国王牌和奴隶牌太重要了，几乎是一锤定生死，还是往后面放放比较好，如果第一轮出国王牌被淘汰的话，后面的比赛就太难玩了。 这句话一出，中年男人想到，嗯，那我们出大臣牌。赵文斌点头，没错，我们该出大臣牌，对面十有八九和我们的想法一样，他们也肯定不会在第一局冒险，他们也只会出大臣牌和骑士牌中的一张，大臣克制骑士，我们选大臣就肯定不会输，最多和他们一起出大臣牌，两张牌同时作废，这样的话双方的卡牌都剩下三张，出对奴隶牌的几率也从四分之一提升到了三分之一。女高中生和中年男人都很赞同赵文斌的话。唐默一边看着那张王后牌，一边听赵文斌说话。赵文斌的话其实不无道理，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型游戏，正常情况下没有人会在第一局就出奴隶牌和国王牌，这两张牌都太过重要，如果第一局就失去其中的一张牌，那么在接下来的博弈中就丧失了主动权，处于被动。四张牌中最重要的并非国王牌，而是奴隶牌，一旦失去奴隶牌，对面只要永远出国王牌，再按由上至下的优先级顺序依次出大臣牌、骑士牌，这样一来率先失去所有卡牌的队伍视为失败，唐默这方就再也没有胜利的可能，所以第一局是肯定不会出奴隶牌的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